欧元这个礼拜的波幅呢，我预测呢就是 1.3080 到 1.3350。就是它就要是1.332 它可以冲过去，也不会有太大的力度可以更进一步。 是的。 那月元呢，就是美元对月元呢方面呢，上个礼拜最高见过就是100.60。但是也是它上不去了，因为市中来说呢，就是100是比较一个比较大的阻力，但是它调整的幅度也不太大，上个礼拜它冲不上去之后，最低也是大概在99的水平呢，也见到一个支持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暂时来说，整个礼拜会是可能因为面对就是联储局 tapering 就是那个退市的问题，跟礼拜下个礼拜天德国呢也有一个 大 选 了， 对。所以这个礼拜金融市场的观望这气氛可能会比较浓。 原无意外就是那个女总理会胜出了。 也不一定啊，我看看现在的民调。现在民调也不是领先太多。月元方面呢，美元对月元方面呢，我觉得这个礼拜的波幅呢就是98.40到100.80。也差不多了，200多点应该是也是在五指山之下了。走不出去了。英镑是上个礼拜呢就是走势比较强的，我们刚才提过了。但是我觉得就是它已经升到了 1.58, 587这个水平呢，我觉得是比较有一点过分。 就有个敲买的意思， 对，有一点敲买，所以我觉得它要是再升上去的话，也不会太多。1.6 呢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阻力区，阻力位置。这个礼拜英镑的波幅呢，我预测就是1.5720到1.5980。下面可能空间会比较多，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要是有一个要是回补的话，它可能下面可能再试回 1.56,5650 也不奇怪。那瑞士法郎呢比较波幅比较窄一点呢，我预测的我预测的波幅就是 0.9240 到 0.9420。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，瑞士法郎，但是他下个礼拜他会出那个 GDP, 就是经济增长的数字。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力了。大家比较要留意一点。那说到那个澳元呢，因为上个礼拜也是最高去那个 0.9354 之后呢就跌下来了。我觉得可能是短期来说已经见顶了。这个礼拜有机会下是比较低一点的水平。我预测的波幅呢就是 0.9120 到 0.9350。至于上个礼拜表现最好的 就是新西兰元。 对，新西兰元呢我觉得就是高位呢，它最近我印象中呢它也是到 0.82 的水平上面也没有太大的力度再升上去。所以我觉得来到这现水平来说呢，它上升的空间也不太大。我预测的波幅就是 0.80 到 0.82, 200点都我相信都够了。那加元方面呢，就是可能三个货币了里面呢，它因为比较升幅来说上个礼拜是比较小一点。所以我觉得它上升的空间可能还会大一点。但是也要看看就是油价会不会再升上去，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叙利亚的局势要是缓和的话呢油价升不上去，对加元也是有一个影响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拜加元美元对加元的波幅呢应该是 1.0260, 应该是已经是比较近一点的了。对，下面来说就是 1.0450。波幅就是 1.0260 到 1.0450。希望整个礼拜的波幅呢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参考。 你真是我们的水晶球啊。你真是我们的水晶球啊。 哎，